少些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毒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得太浓。 你说是我们相见 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了四起特大海上跨国走私毒品案，中国海警局参与破获了其中三起，在南海、东海海域分别成功拦截贩毒船只。七月即将进入社保缴费基数核定的又一个窗口期，截至目前已经有北京、天津、上海、山西等七省市公布了2018年社保缴费基数。据报道，华为首次在俄罗斯智能手机销量上超过三星和苹果，成为市场领导品牌。七月起，北京规定对黑车可以扣押，对客龙车、出租车黑摩的没收，明确对从事两次以上非法客运的人员暂扣驾驶证3到6个月。北京什刹海荷花市场启动景观提升改造，根据规划，原本存在的商户栈道、酒吧、违规经营的乱象将彻底消失。浙江卫视和灿星制作已经正式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提交报告，申请已确定于今年7月13号回归的《中国新歌声》更名为《中国好声音》。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6月30号星期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3度，最高气温36度，东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3到3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5度。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朝阳、大兴、丰台都在22到36度，海淀在22到37度。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医保卡使用范围有哪些呢？医疗保险卡主要用于本人在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的支付报销，参保人员在挂号、诊疗、收费、报销及相关单位检查时应主动出示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卡不得转让、买卖、借用等，参保人员应妥善保管此卡。如医疗保险卡丢失时呢，应该及时挂失。而且呢，医疗保险卡还需本人持卡到本市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就医购药，否则呢，其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持。参保人员持卡进行结算时，应该对其费用进行复核确认。还有一天，2018年就将过去一半了，七月份马上就来了。这个月帝都潮人的生活依旧会非常精彩，有文艺雅致的展览、扣人心弦的话剧、激情澎湃的演出。当然呢，平时喜欢看画展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大师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画展。树皮画呢，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创造的以原始宗教为主题的一种绘画艺术，以此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记录部族的历史和传说。其丰富内容反映了原住民的信仰与生活习俗，具有澳大利亚原始艺术的鲜明特点。此次呢，是澳大利亚阿纳姆地原住民树皮画首次来到中国展出，而且是免费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哦哦耶， 做一分钟的英雄。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我不是来打工，我在买我的梦。普通话没教我不懂。Yeah, 只给我5分钟。说不定一不公会让你一生不想走。哦哦耶耶， 我很有用，我很有用，就等着我来试用。现在的利用不怕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1万遍就有用。哦耶，给我给我我的麦克风，一个掌声一个白的灯照亮我。你到底懂不懂，到底懂不懂，管他金的银的红的，我要我的麦克风。耶、yeah、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 宣泄了荷尔蒙，唱活了白日梦，我就是我的主人翁。Yeah, 因为有恃无恐，比天王还要懂怎么唱平凡人的痛。 想法没想法，麦克风想拿代价，怕不怕？你的妈在这告诉我吧，唱首传奇歌曲我不怕，就不怕。听完谢谢你，想要先挂到旁边排队要个号码吧。如果没有人剩下我跟我的麦克风， 到底怕不怕？我不怕，你怕不怕？我不怕。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 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 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Pass me the mic. Pass me the mic.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渔岛海洋温泉景区是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位于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的中部，拥有天然优质的原生态海滩浴场，水清滩缓，沙软潮平，距避暑胜地北戴河仅30公里。那殷勤的盛产鱼虾贝，以鱼为主，故名渔岛。今天跟随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渔岛。 渔岛嘛，原来我们就是一个小的养殖基地，一个小渔村，那么逐步发展以后呢，变成现在的旅游的比较知名的旅游景点。那么渔船的风格我们还是保留的，那么游客凭票可以进到景区以后，左手边乘着我们的这个渔船进入到小岛上。 景区的划分为五大区域：多彩观光区、激情表演区、动感娱乐区、海滨浴场区、温泉度假区。乘船入岛，沙雕观赏，滑沙滑草，滑草冲浪。而其中的渔岛纪秀是渔岛景区2016年的全球首次采用仿真地雷、汽车环场追逐特技、飞机坠毁等表现的形式，采用特效达到了200多种，由多国的演员亲情加盟同台献技，创造多项世界之最，奉献给您一场视听的饕餮盛宴。 景区里面非常有特点的一点就是演绎，有一个纪秀表演。纪秀表演是特技表演，那么是有剧情的，会把当地的一些传说跟一些这个电影里面的特殊特技然后穿插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特技演员，那么特技演员呢是我们景区精心打造的，然后从美国、欧洲请的一些好莱坞的特技演员。那么期间会有飞车、飞艇、爆炸，很多个这个比较刺激眼球的这个特技表演出现。 如果呢你是一位爱花的人士，那渔岛的薰衣草庄园就是你不可错过的地方了。 薰衣草庄园呢占地是300多亩地，6、7月份是薰衣草的花期。每年呢也有很多情侣爱人到我们的薰衣草庄园，在花期期间拍这个婚纱照，然后拍写真，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象征着爱情，象征着幸福。 据昌黎先知呢记载，在距今约1.95亿年至1.37亿年的中生代第二纪侏罗纪，经历了大规模的岩浆侵入活动及火山喷发活动的燕山运动，在离昌一带逐渐构成了现今的海陆分布与秀美的山川地形，形成了黄金海岸的初始地形。而经过景区不断的修整，就有了这片碧海金沙滩。 另外就是我们渔岛海洋温泉景区的这个沙滩了，不管是冬天安安静静的早晨，还是春秋这个海鸥鸣叫的海鸥飞满天的这个时候，还是夏天这个早上沙滩上游客散步的时候，都非常漂亮。而且呢我们这个景区建在黄金海岸中部，沙子的质量特别棒，黄金海岸嘛，那么沙子都是金黄色的，而且不沾身，沙子非常细腻。景区呢为了这个游客有很好的体验感呢，也在沙滩上修了一条栈桥，就栈道，那么是伸到海里面的，能够更好的跟大海进行接触， 欣赏沙雕乘游船，滑草滑坡冲水浪，抱着温泉看大海，住着别墅吃海鲜。渔岛是你这个夏天不可错过的度假胜地。今天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 Hello， 我是经典九六九车舞飞扬主播亚威，现在送上经典九六九团车季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的诱人资讯。即日起，凡通过经典九六九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抵优惠，还能获得万元购车礼包、8000元购车优惠、全系车型保险买2年送1年等10重好礼。7月6号17点前，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记住13301125073。 九六九，一点动听， 动听。 回望昨日昨夜，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一次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经典九六九，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云奇。有一位叫做张大兔的听友说，想点一首戴佩妮的《我们的故事》，并留言：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让自己难过的故事，但是今天呢，也会变成昨天，今年也会变成明年。不断长大，不断翻开新的事情，就算不开心，也早晚都会变成让人怀念的幼稚。可是啊，有时候我们会时常想到回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但是呢，我们只是离那一天越来越远，只能怀念了。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是不是还有前世？ 原来爱情这回事，放心一辈子，幸福让人欲言又止。聊一聊我们未来那些日子，是否在天亮以后不再迷失。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

世界永远有那么多的故事，正在发生的也好，已发生的也罢，酸甜苦辣的滋味都让人热泪盈眶，感动不已。而这当然的也存在一丝心疼。今天久了久，我是英奇，我们更加明白与确信，人们都是在经历了难以启齿的苦楚以及无法分享的艰辛后，才能突破自己，又上一个梯度，成为新的自己。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遇，你也在这里。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纯真接近，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千万个人，我特别想你。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哦、人的一生中际遇常常有并非每段都有感动，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奇怪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 最初的一步是很难迈出的，但只要你自己认可，你一定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有时候放弃一辈子都没有了，如果没放弃继续往前，很多很多好事后面都跟着你。 著名演员刘德华， 我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就以为自己的缺点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有灵性的话，我们是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把缺点改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是一个既成功又可爱的成功人士。 著名主持人汪涵，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这么健康，不管怎么样我们还能够这么自由的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即算你有一天经过了所有的东西，你会觉得哇，生命太苦难了，恭喜你，你知道生命苦难了。 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他们有可能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生命有多么的苦难，我们应该多么用微笑去面对它。 九六九致敬经典怀念家居演唱会网络报名通道，唱吧红人作品展播。唱吧红人，罗大爷。 送信是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可惜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 唱吧红人，伦桑。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看。喜欢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唱吧红人 Music Man。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为跌倒，放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那会怕有一天是你共我。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和你不对我说清楚，莫非 非我早该知道我将会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你走你的路，直到我们无法接触。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在街头漫步，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我是 Hebe 田馥甄，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现在是早上10点。